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冯杰，嘉宾陈思文、张非凡、黄晓初。 大年初一啦，今日系一剧之本嘅星期一。嗱，黄晓初，你今日唔好出声住， 点解啊？ 因为你今日系我哋嘅嘉宾嚟嘅啫，你系咪啊？你唔系主持，你唔好出声住。今日嘅主持咧就系我同埋阿老姑嘅。 哦，咁我唔讲啦，你嚟搞掂佢。 系啦，咁啊，嘉宾一阵先出声。OK， 我会请你出嚟嘅。OK， 好啦，咁啊，大年初一啦，恭祝大家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啦，咁啊，猴年快乐。咁 啊，老姑，身体健康系啊。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即系讲一套嘅舞台剧，亦都系我哋上个礼拜就预告过，系一套非常之受欢迎。型嘅舞台剧嚟嘅， 即系一票难求，真系卖 到系咯，争啲睇唔到。咁啊，呢一套剧咧就系由我哋嘅一剧之本嘅主持黄晓初 嘉宾定主持啊？我出嚟声未啊？究竟 一剧之本嘅以往一直咁多集嘅主持黄晓初， 而家炒我啦，系嘛？ 系啦，未住，迟啲先。新年流流讲啲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有嘉宾啦，即系呢套《乱世英雄》嘅导演黄晓初， 但就唔止佢呢个嘉宾嘅，最紧要知道系 系啦。咁啊。當然我哋今日新年流流嘛，我哋請多啲人上嚟一起拜年。咁我哋就請到呢一套舞台劇嘅聯合編劇同埋聯合導演陳思文嘅 Fanco。 Hello， 大家好，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係啦，仲有另外一位編劇張非凡上到嚟嘅。Hello， 恭喜發財。Hello， 大家好。 好啊，今日就人才仔仔啊坐到嚟我哋嘅直播室入面，坐到唔夠位坐添，我哋直播室。咁咧就同大家講呢套《火鳳燎原》舞台劇《亂世英雄》。 嗯， 聽個名就知勁。 夠曬熱鬧。啊，知道 系啊，咁啊，火凤燎原咧，嗱，即系讲明先，即系小弟咧就由第一集开始就追到依家嗰一集嘅，所以都算系 keep 到。咁你讲啦，咁你讲。 但系今次我哋咧就系讲个戏嘅，咁啊讲个漫画就可能有啲唔同噶嘛。咁今次个题材就系用翻火凤，但系用咗当中嘅一段戏咧。再延伸落去寫嘅，咁呢個好特別。咁呢個我哋一陣咧就慢慢同阿 Franco 啊，同阿非凡啊，同埋阿初啦，係咁啊一齊去。 我以為唔識講添， 你都係要負責最重要嗰個講故事。 中意可以唞下， 係啦，講故事嗰 part 都由你去負責嘅。好啦，嗱，咁我哋依家咧就不如就同大家傾下偈先啦。阿 Franco 係 啦，呢一個戲咧。是你是個 靈魂人物， 靈魂人物 是靈魂人物， 是他搞出來的， 是成壇嘢是你搞出來的， 只有個方言咁，是我搞出來的。 即你都應該跟阿傑一樣是由第一集《火鳳燎原》開始看。 我有些不同的，我這樣說我不知道，剛才這樣聽阿傑，我是其實我由中段看的，然後看了之後發覺哇好看，跟住我先由第一期再重新看回轉頭，就好奇怪，這本書開頭竟然好著墨講這個司馬懿。咁啊，好得意！咁我覺得啊，佢個切入點又幾有趣喎！咁一路追住睇，追住睇，就睇到今時今日啦。咁適逢亦都喺自己個劇團嘅時候諗啊，咁嚟緊想做啲咩製作咧？或者究竟個劇團成日俾人問啊，想做啲咩類型嘅戲，或者自己中意做啲製作啲乜嘢嘅東西？我又好簡單嘅啫，我就係想做一啲多啲人會中意睇、容易接受、容易入口嘅嘢。咁希望多啲人會入嚟個劇場度去睇一啲劇場作品，希望唔會佢哋成日覺得哇劇場好藝術嘅，好高尚，唔明嘅。咁我自己覺得都唔係啊。咁跟住就咁巧。嗰陣時就又喺度睇緊火鳳嘅時候諗有冇可能咧，嚇，因為我又覺得火鳳最吸引我，好老實，個個都知道做火鳳就話哇係咪千軍萬馬？你點做千軍萬馬？但我就好奇怪，照計一個火鳳咪都應該好清楚，火鳳個最吸引的地方唔係千軍萬馬，嚇，係佢裏邊嗰啲心計啊，或者佢啲人性嘅角力啊，或者佢。人面對一啲大時代嘅時候點樣選擇啊？我覺得呢啲都係好劇場嘅一啲元素嚟嘅。於是乎我就開始膽粗粗咁嘗試去聯絡個出版社，去傾有冇可能攞到個版權翻嚟做咯。 但係個故事依家我哋舞台入面睇到嗰個故事個主線係你諗出嚟嘅係咪啊？ 個 starting point 係喺我度嚟嘅，因為我一開頭已經好想，當我知道佢哋可以俾個 right 我去做嘅時候，我已經表明我想做呢一段。 有一兩個幾重要嘅原因嘅。一普遍嘅歷史都好少著墨講陳宮， 嗯， 即係呢一個謀臣啊，點解會跟住呂布呢個咁樣嘅人咧？二嚟喺一啲少量嘅文獻裏面，或者佢火鳳都有引用過啦。啊，曹操點解會咁善待佢屋企人咧？喺剁咗佢之後，亦都喺個漫畫裏面，我覺得佢嘅死係好淒美嘅。even 唔係同我哋 story 講嘅嘢唔係完全一樣都好。咁，於是乎，我係好有興趣去借用佢呢個故仔做一啲隱喻翻一啲，我覺得對現代當今嘅啲社會嘅狀況嘅人嘅一啲睇法。尤其是對我嚟講，有一個元素係幾重要嘅，就係陳宮呢一個代表，同埋八旗嗰班新進出嚟嘅一班已經享譽盛名嘅八旗嘅軍師，佢哋兩代或者對於現狀嘅處理手法。再加埋白門樓嘅時候，陳茂老師已經有一啲文字係講緊呢個係一個前朝嘅東西，影襯落陳宮度，佢哋就好似一個前朝嘅遺物咁樣。呢一啲咁嘅元素同埋含義，令到我覺得我好想用呢一個舞台去講一個同我哋現代會有多啲共鳴嘅一個故事咯。 咁你同阿非凡之間呢個合作又點咧？因為呢個劇本嗱，個主線係你諗啦。咁，然後你係咪就揾阿非凡？不如你幫我寫呢個戲啊？係點嘅咧？中間係 起初都幾峰回路轉嘅。不如你講下我最初揾你嘅時候。 最初揾我咧，佢話揾我一齊聯合改編一個劇本咧。咁我本來我就係諗住推佢噶啦。 你之前有冇睇《火鳳鳥》？ 我梗係有啦， 梗係有啦。 咁跟住我就話佢其實都好忙咁，同埋改編，即係我又唔係好有興趣改編，即係我以為佢揾我改編啲安徒生童話集嗰啲之類啦，咁嗰啲。 即係嗰陣未知道係《火鳳鳥》嘅。 咁我就同埋即係聯合又好難搞㗎。係 啊，我都知道可能。是因為主要是咁樣， 係咯，即係你聯合點聯啫， 係嘛？ 點聯埋一齊啫，係嘛？咁即係你寫定我寫啫，咁覺得好撈教嘅，咁我就推嘅，咁我推完之後我就口痕，我就問一句，我話咁但我都好有興趣知道你想揾我改編邊本名著，咁佢就講咗四個字，就係講《火鳳燎原》，咁然後我就講兩個字，我就 hold 住，有得傾。 你咁快推，人哋都未講係邊一套嚟， 因為聯合 其實好多原因，因為你改編咧有好多背後好多複雜 嘅問題， 即係你即係有啲過去嘅經歷啊 ，click clack 嗰啲就唔講啦。總之係即係改編同聯合呢啲就比較麻煩， 好驚 㗎啦，就唔係咁好啦。咁但係 anyway， 咁既然佢而家講《火鳳燎原》，咁我覺得咦，咁其實呢個真係聯唔聯合都冇乜分別㗎咯，因為其實嗰個原著已經勁到咁啦。咁其實你都係一係做一係唔做嘅啫。咁如果即係《火鳳燎原》會係一套舞台劇嘅話，咁我會因為我係冇參與到咧，係遺憾嘅。咁，所以我就真係覺得啊，咁啊 ，Franco 揾我真係一個契機。咁但係第二樣問就係話，你個版權買得貴唔貴啊？你係咪真係買到啊？你係吹水嘅啫，還是你已經實㗎啦？咁後屘都發現其實實㗎啦。咁就好啦，咁可以去諗個故仔啦。咁其實最初佢同我講，佢係想講八門樓啊，其實我老實講，佢講八門樓，我係唔記得咗邊度 啦。都同啲聽眾講下先，八門樓就係即係呂布俾曹操捉住咗之後， 處決 咗佢嗰個地方。 但你知最慘就係其實火鳳咁多人，然後我就又問佢，咁其實你想寫邊個？咁佢又話想寫呂布，又想寫阿陳宮。咁，但又唔可以冇阿司馬懿同阿燎原火地，又唔能夠冇阿孫玉 好想考慮喺改編嘅時候。 跟住我數下數下十呢個人，我話喂好難寫㗎喎，阿黃曉初一定會問，黃曉初一定會問邊個係主角㗎喎，好難答㗎喎呢個問題，咁所以。咁其實我哋喺即係去梳理翻而家，即係而家呢個版本，我哋都係用咗好多功夫嘅。咁我哋後屘就係一齊去傾，之後我哋聚會啊，不斷傾。咁後屘就傾咗用真假呂布嚟做一個。 呢，這個好特別，我覺得真係。 其實呢個唔特別嘅， 本身漫畫入邊一早已經做過呢件事， 但係佢之後一直都冇跟， 係遺忘咗，冇人再提呢件事 嘛。因為可能咧，我就喺嗰度開始冇睇啊。咁我好記得㗎，所以唔係因為我係之前睇，我睇到呂布差唔多就係死嘅時候咧，係因為佢唔知出得太耐冇出啦，咁我就唔係冇咁要讀書㗎啦，咪就睇漫畫㗎嘛，再即係做好多人生 好後生啫，我哋嗰時仲讀緊書嘅， 係啊，又要供樓又買樓嚇，如果唔係變廢青㗎嘛，咁唔得㗎嘛，咁所以就冇睇到嘅，其實係啦，咁結果都係做廢青啦，係咪？咁冇睇到之後，咁所以係啦，咁我哋就即係我再諗翻當時即係嗰一段係點，咁我哋就諗咗用真假。吕布去做呢个戏嘅主线嘅，咁然后即系我就同阿 Franco 讲话，不如咁啦，你去写第一稿，咁然后我再睇下你写出嚟嗰样嘢系点，我哋再去谂点样去改，咁然后我哋就互相咁样去，佢又写一稿，然后我又再改一稿，再改一稿，咁就变成而家呢个版本咯。 之本，主持何敏文、冯杰，嘉宾陈思文、张非凡、黄晓初。 咁究竟依家呢個版本係點咧？嗱，我諗即係未必所有聽眾都睇得到呢個戲，一票難求嘛，啱先講嘅。咁啊，阿初係你時候啦，你出聲啦。我哋依家咧，不如就同大家講一講，好快咁樣。究竟呢一個戲係講啲咩嘅咧？阿初 咁啊，嗱，如果我冇記錯，我哋手樓上演出嗰個版本就係第五稿嚟嘅。就應該唔止第五稿嘅，其實因為有啲細嘅改動，其實我夠膽講應該有第七、第八稿嘅，即係可能嗰啲改動太細就冇話好大嘅調動。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個演出版本同我哋曾經出現嘅某啲稿咧，亦都有大嘅改變。呢、這個我覺得喺我哋嘅節目嘅立場嚟講咧，我覺得係得意嘅。我哋有機會會講下，即係究竟呢啲唔同嘅稿入邊有啲咩大嘅改動，特別喺編劇成個故事脈絡上面嗰個大嘅改動。咁但係而家個故仔咧，就我就簡單講。就是吕布陈宫张辽就打败仗，已经是被曹操收了监。这个故仔呢，就是一开始就是在曹操旗下两个军师，就是孙旭和郭嘉呢，两个人在白门楼上就在这里有一个争论，就是究竟到最后应该怎样处理这三个人。咁而曹操入到来呢，就问他们呢，喂，我们应该怎样做啊，咁咁呢，郭嘉的建议呢，就是说全部都不要留。咁而孙旭呢，就是说呢，哦，不要啊，张辽就大人大勇啦，又好好打啦，真係留住有用啦。陳宮亦都係智謀啊，舉世無雙就留住有用。而吕布呢個人真係不仁不義，呢啲咁嘅人真係斬搞啫，亦都係知道佢出名有咩三姓家奴嘛，出名反骨嘅，冇理由收為己用嘅。喺呢個時候咧，司馬懿就出現啦。咁司馬懿出現咧，第一樣嘢就郭嘉同埋啊孫旭都好似唔係幾中意呢個人，但係咧曹操就係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咁既然啊司馬仲達你都嚟到，你就講下啦，究竟你嘅意見係點啦？佢就係話不能盡殺，亦都不能盡留咁啊。咁而佢個建議就係咩咧？就係、是、殺二留一，吕布同埋张辽都要殺，要留就獨留陳宮一人。咦，聽到之後就啱啱就係三個都係好聰明人啦，而三個人嘅諗法都好唔同喎。咁到最後就問呢個司馬懿啦，究竟佢點解咁樣做啦？佢就係話不能盡殺，因為咧如果你盡殺嘅話咧，以後就冇人會降噶啦。我哋咧打咩人咧，有啲人都誓死抗衡噶啦。但係不能盡留，因為我哋一定要立威，所以一定要殺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由於吕布咧喺火鳳燎原嗰個故仔入邊啦，一路都好出名，就係個十全吕布嘛，佢有好多替身嘅。而张辽一路都其实系其中一个替身，所以根本就分唔到佢哋边个打边个。与其系咁嘅，就杀晒佢两个咁。原本咧，曹操就喺度谂紧啊，究竟应该要用边条桥啦。而喺呢个时候咧，司马懿就系话啦：，哦，你唔使谂啦，因为我已经咧帮你做咗一个决定，就系咧我买咗两副棺材摆咗喺大殿之上。咁喺呢个时候就所有人都好诧异啦，喂！老闆都未話點樣發落，你點可以自己就決定啊？而曹操咧聽完之後就睇嚟呢一個係一個真係都幾好嘅策略，不置可否就轉身走咗。咁呢一個咧就成為咗而家最大嘅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全世界人都知道有兩副棺材就喺大殿之上。咁去到大牢之中，我哋見到佢哋三個人咧，陳宮亦都講出咗咧，就係而家最重要嘅一計咧，就係佢盤算到咧，曹操而家嘅盤算就係一定會殺二留一，因為佢唔會敢留吕布，亦都唔會敢留張遼，而到最後咧就只係會留低自己。而陳宮到最後咧就係話，我一定要想辦法令到你哋兩個是打一個留喺佢身邊。咁樣咧就最好啦，嚇！咁點解要留佢兩個是第一個喺曹操身邊啊？呢、這個時候陳宮最大仁大義嗰個位咧就出嚟，佢就係話：我哋咁多人持拼沙場，到最後都係為咗一樣嘢，早日平定天下。留我喺佢身邊其實冇乜用嘅。你諗下，如果可以將吕布留喺曹操身邊，天下就會火速平定，咁樣先至係還百姓一個天下太平。所以咧，佢就有一個咁樣嘅決定，就係、是、要咁樣做啦。但係奈何呢，喺下一場我哋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是、司馬懿同郭嘉喺對質嘅時候呢，司馬懿嘅才智就推斷呢，根本陳宮一路跟住吕布一直都係曹操下嘅一步棋，而喺獄中嘅陳宮亦都係自己口中呢講咗出嚟，就係話佢係曹營第一謀士陳宮台。而去到呢一度呢，孫旭亦都係請咗陳宮去到佢嘅府中啦，就同陳宮講話，喂，你其實原來一路都係自己人嚟，我仲諗住勸降添。但係陳宮佢就講出咗佢 嘅心愿就係同孙旭讲，就係话麻烦你，我最后一步棋只可以麻烦你做一样嘢，就係你明白我所做嘢全部都係为天下苍生，请你去劝曹操一定要降吕布、杀张辽、杀陈宫，因为两副棺材已经喺度啦嘛。虽然陈宫亦都睇穿咗一样嘢，就係、是、喂，一个区区嘅司马懿，两副棺材几时轮到佢话事啫？而家只不过係老细话事啫嘛。所以如果真係要杀两个留一个嘅话，请你留吕布，令到曹操加埋吕布火速平定天下。咁呢一个就係陈宫嗰一计啦，佢舍弃自己嘅性命。咁、到最后究竟係点算呢？孙旭亦都冇晒办法，就走去同曹操讲啦，就係、是、话麻烦主公，请你要留吕布，杀咗张辽，杀咗陈宫。咁去到呢一度呢，就话喂，咁我哋点样分先？因为一路最麻烦嘅一样嘢就係点样分张辽同埋吕布嘛。而国家就下咗一步新嘅棋啦，就係、是、话国家话好简单啫，明晚八门楼，佢哋二人决斗，赢咗嗰个就係真吕布啦，因为吕布好打嘛。咁样到最后佢哋力都真系决斗。而到最后呢，在戏里面我们一路叫做吕布的人亦都真的打赢了，那我们亦都认为这个就是真吕布。但是呢，司马懿亦都一早已经知道呢，就是说其实这一计呢未必会分到的，如果分不到的话，他还可以补上一计。那他补上一计是什么呢？我就一直都不知道。咁而去到第二幕一開始嘅時候，第一，因為佢哋懷疑吕布會唔會因為知道咧，佢哋想揾到邊個係吕布而殺吕布咧，專登打輸，所以佢哋根本係分唔到嘅。所以而呢個時候咧，佢哋按照住司馬懿嘅一計咧，一路都係想分佢出嚟咧。而喺呢個時候，曹操又攞一部新嘅棋，佢就話：我要兩位奇人幫我協助我試下咧，睇下可唔可以順住司馬懿呢一計咧一石二鳥。我除咗要懲罰司馬懿之外，亦都要揾到邊個係真嘅吕布。事件繼續發生落去咧，就係、是、司馬懿竟然係去到獄中，佢想辦法咧係救吕布同埋張遼離開，而佢亦都提出咗個方案，就係話咧叫佢哋投靠袁紹，有一日咧你就可以反袁紹，然之後取而代之，咁就最好啦。但係吕布同埋張遼又點會信佢咧？司馬懿亦都講話，其實我一路都係要想辦法令到呢個世界有人抗衡曹操。令到我可以一路喺曹营入面爬到一个更加高位置，到最后甚至系取而代之。而呢个我哋所有嘅观众，如果熟三国历史，亦都知道，到最后的而且确，司马懿先至系到最后嘅大赢家，亦都系佢真系咁样执行咗啦。咁而吕布同埋张辽为咗唔想佢哋两个是但一个身首异处，因为佢哋一路都大家兄弟情深，所以咧亦都顺从佢呢计，亦都咧喺之前已经暴露嘅一计咧，就系、是、知道小孟一路都喺城中咧，而小孟咧就系喺刺杀曹操嘅时候咧。就俾司马懿救翻咧，就司马懿就叫小孟走去救吕布同埋张辽，而喺救佢嘅途中咧，竟然出现最大嘅乱子咧，就系曹操一路暴落嗰一计系咩咧？竟然咧系曹操叫国家咧就走去封住后路，唔俾佢哋出城，然之后就喺吕布面前就话：我哋已经知道司马懿根本就系内奸，然之后就令到司马懿同埋吕布同埋张辽同埋小孟咧四个人咧就喺嗰啲秘道度咧偷走咗啦。咁喺呢個秘道入面，司馬懿咧一路都盤算咧，就係吕布同張遼根本係親兄弟嚟嘅。喺呢度先至發現咧，原來佢哋兩個根本係漢人。喺匈奴嘅時候咧，遇到有一個匈奴人咧叫吕布，而呢個吕布咧曾經救佢一命，所以到最後而家叫吕布嘅呢一個本姓聶嘅一個人咧，就到最後用咗吕布嘅名。其實佢哋兩個真係親兄弟嚟嘅。而到最後佢哋離開咗呢個秘道啦，就俾孫旭埋伏咧，將佢哋咧係捉曬嘅。喺大打一場之後就捉曬佢哋幾個啦。到最後其實佢哋都分唔到邊個係吕布，邊個係張遼嘅。而就係因為咧，張遼咧到最後就係殿後等吕布同埋小孟可以走咧，孫旭就話呢個人大仁大勇係唔可以殺，咁就留咗張遼。而佢哋捉翻小孟同埋捉翻吕布嘅時候咧，第一個問題就係小孟其實一路都係殘兵，即係喺司馬懿加入曹操之前係佢嘅殺手嚟啊嘛，所以到最後就要喺眾目睽睽之下逼呢個司馬懿咧就殺死咗小孟嘅。另一邊廂咧，吕布亦都俾人捉咗，咁到最後亦都要處決啦。問題就係另一邊廂喺獄中嘅陳宮究竟點算啦？獄中嘅陳宮喺呢個吕布同张辽被人捉到之前咧，其实系见过曹操嘅。咁曹操咧就入嚟就系将成个故仔讲咗啦，就系话原来咧就系有一计咁样嘅，就系陈宫咧就系离开咗曹操，就去揾一个有势力嘅霸主。如果嗰个人到最后真系可以同曹操抗衡嘅话咧，就想办法令到曹操可以赢到嗰仗，而等到天下平定嘅时候，陈宫就会翻到去曹操身边。好可惜，到今时今日打赢咗吕布之后咧，曹操竟然系未平定天下嘅。咁所以陈宫亦都系话要写。起身就义，就逼曹操要杀死自己，因为殿上面两副棺木嘛，同埋陈宫一路都话我已经好攰啦，我唔想再继续咁样落去。而喺刑场之上咧，陈宫亦都系咁样就义啊。咁成个古仔基本上嚟到呢度咧，就已经系完咗噶啦。吕布就被杀，张辽就剩翻，到最后就剩翻司马懿呢个人物，就系、是、因为佢就亲手杀死咗佢个好朋友、好兄弟一个下属啊小孟啦。而到最后咧，佢嘅另外一个得力嘅一个下属啦，廖元火啦，亦都走嚟揾佢 就是说喂你怎可能会这样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兄弟的，你为了就是平定天下，不要说平定天下，是得到天下，因为司马懿他的睇法就有点不同，他为了得到天下你连自己的兄弟他的性命都不要的话，那究竟兄弟对你来讲是什么呢？而到最后呢，这个连元火亦都决裂走了，就剩下司马懿一个人在曹操的营中，就故仔亦都是这样完了。 他是文字又是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冯杰，嘉宾陈士文、张非凡、黄晓初。 好啦，嚟到第二部分嘅一劇之本啦，啱啱咧阿初就巨細無遺咁樣講曬， 又話我係嘉賓嚟嘅，喂，我又係做嗰啲嘢。 睇得起你就唔係個個嘉賓有得講故仔 嘅。喺亂世時候做嘉賓都係咁噶，係啊。 冇人有呢個能力可以一字不漏咁樣講曬成個故仔。 佢係咁多場都講曬出嚟。好啦，咁咧啱啱就即係講過啦。呢一個嘅戲咧，一開始個構思都係諗陳宮嗰條線。我覺得都好特別嘅，因為佢都可以話將《三國演義》入面有一啲位就係陳宮同曹操本身係識嘅呢樣嘢都擺咗落去，之後喺個戲入面就將佢變成咗兩個原來就係一個咁樣嘅計劃。我想讲是忠于原著，因为原著入面就是很多将啲野史啊，或者系啲即系其他嘅演义啊等等咧，咁就摆咗落去个故事入面，然后就变咗火凤燎原嘅呢个漫画。我都觉得今次呢一个戏个剧本啊，都好有火凤燎原本身嘅嗰个味道嘅。但系我睇落，咦？但去到下半場咧，陳宮好似冇乜份喎。 其實咧，呢一個咧，我有一個少少嘅注腳嘅。我好記得嗱，你都知道我會做咩噶啦。我收到個劇本睇完之後，我第一樣嘢，你估下我問咩啊？ 頭先真係 問咗啦，邊個係個主角先咁啊？咁呢個 點答你？我有冇答你噶？我都唔記得咗。 Franco 有答過我嘅，Franco 有答過我嘅，但係答完我之後係俾我 ban 咗嘅。好記得係俾我 ban 咗。 可唔可以重複一次？ 陳宮嘅， 第一次答我係答陳宮嘅，係喺個故事嚟講，佢話答我係答陳宮嘅。 我又覺得。如果我答，我會覺得是司馬懿的主角。 係，我哋後屘傾翻，咁其實係嘅。 答錯問題俾人 係啊，係啊， 我呢個 知道 咁 問 啊。 唔係，因為其實嗰件事當日我咁樣問完咧，其實我都係做緊一貫喺我節目又好，或者我平時嘅工作都係做一樣嘢，即係同編劇釐清翻究竟我哋搞緊乜嘢啊咁樣。咁所以就嗰度都有一啲嘅波折嘅，因為 Franco 我諗一開始寫係好中意陳宮嘅故仔，好想寫個故仔，但係奈何我係可以話係老屈在嘅。但係我又想聽下我。到而家你有機會啦，你可以反擊啦，你點睇啊？其實 唔係點講咧，因為我好 focus 喺我想寫邊個片段，而呢個片段裏邊一個我最記憶猶新嘅一個人，或者我最記憶深嘅一個人物，最打動我嘅係陳宮。 係 咁，但係寫完出嚟，我再同阿初傾完之後，佢問邊個主角，咁我覺得最重要嗰個人物，我就覺得佢係主角啦。咁就我就好順口噏係陳宮。咁但係佢再同我一齊去高呼翻成個劇本，只係純粹我寫個 version 啫。佢話唔係，其實就算你寫，你有幾個 point 已經俾我見到，其實。個主角即係喺個劇本嘅分析上嚟講，係喺司馬懿度，因為你劈頭已經由佢嘅角度開始講呢個故仔啦。 因為而家係司馬懿喺度寫緊個劇本啊嘛，佢自己又寫自己，佢點會唔係不自覺地將自己變咗做主角啫？ 其實係， 梗係啦，佢嘅觀點變咗喺自己個角度。 其實阿非凡同阿初都好清楚，開頭寫嗰時候我話我一定唔會將司馬懿嘅劇戲份寫得咁多嘅，因為我仲要 我直頭係話不如唔好要呢個角色。 谂如果你真系想写陈宫系陈宫系一个主角，其实会唔会系用另一个角度写，可能会令到佢真系成为一个主角咁样咧？ 而家系 其实而家好明显，其实陈宫唔系一个好 唔系一个 系佢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但系佢并唔系一个并唔系系成个。戏剧结构嚟讲， 即系你同阿初倾完之后就已经放弃咗佢，就系都系好啦。咁我哋就用文字 话咁顺摊， 唔系顺摊嘅啲嘢，系你嘅主观感觉，同埋你去好理性分析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分析嗰件事系咁，即系你分析嗰条 equation 系咁，咁条 equation 就系咁啦。你冇得话啊，唔系嗰条 equation 唔系呢样嘢，咁结果条数系咁计啊嘛。咁所以喺个理论上系要咁分咯。 但你冇谂过将嗰个剧本改编改到陈宫做嗰个主角？ 佢一定唔会咯。 因為你寫嘛， 因為決定咗自己做司馬懿， 你都明明啫， 唔係，我覺得唔係咁睇嘅，我覺得唔係咁睇。 呢個唔係最重要嘅，呢個亦都係點解去到最後你會覺得啊，其實幾忠於原著，因為喺成件事，無論我同開頭同非凡傾，或者我同阿初傾嘅時候，我都話對我嚟講，因為重點就係喺成件事嘅架構上，或者去改編嘅風格上，或者處理上。我都希望有一種好強烈嘅火鳳嘅味道喺裏面，就算個柳橋其實喺火鳳裏面本身乜嘢博陽練兵啊，或者係嗰啲弓箭頭啊，或者甚至而家話係其實係曹營嘅人，其實你諗下另一個計策同樣之前已經有人用過一模一樣，只不過即係譬如而家講到好似啊，所有嘅博陽練兵，所有嘅計謀，原來一早陳宮同曹操已經 plan 咗嘅，原來唔關國家事嘅。咁呢一種反轉嚟諗法嘅一種計謀嘅方式，其實我哋都係用緊呢種咁嘅套路去做喺裏邊。 其實我反而想問一下咧，就係即係嗱，其實我咧就應該已喺呢度之中咧，應該係真係未睇過呢個漫畫嘅。係，我就會諗，如果個漫畫就本身係咁好啦，其實有冇諗過係真係抽一段佢本身嘅情節改嗰個情節去做？而而家似乎我聽翻嚟就係你哋係會重新其實係創作咗好多嘢，喺佢嘅罅隙之間咁樣揾咗位就去創作好多。 我諗呢一個少少嘅注腳咧，因為可能有啲聽眾係冇睇過《火鳳燎原》嘅，《火鳳燎原》係咩？《火鳳燎原》就係將我哋認知嗰個《三國演義》或者《三國志》咧入邊一啲我哋已經聽完之後係啦，係咁嘅故事。而佢喺入邊佢發現有啲，咦，其實你諗真啲唔係幾通嘅喎，佢就用一個方法去講，咦，咁樣係你咁講就通喎，咁樣。而呢一個就係本身《火鳳燎原》嗰個特色嚟嘅。咁而而家我想在 Franco 的立场，我们这个所谓的改编，第一件事很难的，猪肉在前，他本身已经这么好，你要做回我这么好，这个很难的。而改编的时候就拿了这个这样的神髓，就是将原本里面有一些没有写得很详细，没有详尽，而觉得有一些巧妙的东西的时候放回大，他拿出来。现在我想那个决定是一样的东西，这个也是所谓说怎样忠于火凤燎原的本身一个精神。 还有整件事，我想在格局上很多东西我都是朝向呢個咁嘅方向想去做嗰個改編，同埋我哋面對一個最大問題，佢裏面太多角色嘅。如果我真係抽一個篇章出嚟咧，佢角色係多到，同埋熟火鳳嘅知道，佢冇一個係小人物嚟嘅。出得場，就算喺嗰段時間，佢即係就算張飛得兩，其實本身喺呢段時間，張飛關羽都有對白㗎，兩三句，但係。我唔好可能關羽走出嚟講三句對白就完了， 即係好難抽一個章節出嚟咁樣去做。 仲有一樣嘢係，我諗我哋做嘅時候，即係你頭先話你想抽漫畫一段，但係我哋唔能夠忘記，雖然我哋係改編畫，但我哋呢個都係始終個舞台劇啊， 係 舞台劇嗰個聚焦點，或者你嗰個脈絡係點，我哋唔能夠係變成一個即係 cosplay， 即係我哋一開始就我哋唔係要做一個 cosplay 嘅 show， 我哋一定係要做一個戲，一個舞台劇，一個有劇本嘅戲。咁所以即係抽一個章節係好難去抽。 Even 同埋我哋都要忍痛咁去，因為我哋要聚焦喺某一件事同埋某一啲關係裏面，或者立場嘅對立面裏面，變相有一啲角色其實好重要，譬如其中一個就係三旗賈許啦，我哋直頭 冇咗 噶，抽起咗，因為就我哋就利用咗國家，因為國家同賈許都喺裏面都係似似地嘅立場嘅一個，咁我哋就攞咗國家去代表住嗰個立場咁去寫，於是乎就為咗一個我哋喺即係 theatre 裏面，我哋要用翻我哋 language 去講故仔嘅時候，我哋有一啲 角色要 抽起佢，咁令到集中翻喺啲人度，同埋。even 我哋整體個大浪就係、是，我哋就係攞件事，大家明知嘅結局係點啊？即係等於好似火鳳都係，大家明知最後係司馬懿係個大贏家，大家明知最後留低嘅係張遼，但我哋點樣去將一個明知結果嘅故仔講得動聽？咁呢個我覺得就係去到最後，即係可能裏邊仍然有好多瑕疵，有好多嘢未係好，唔係好好啊！咁樣好似即係可能話係咪亂咗啲，係咪可以再梳理得通順一啲咧？係我哋都仍然覺得係有啲地方可以再做好啲嘅，但係至少我哋喺現階段，我哋暫時覺得合格啦，就係、是、我哋個神髓上、味道上係我哋可以控制到啊，係啦，呢件事即係唔會走得太遠啦。Even 有一個睇咗五十幾期嘅 fans 覺得，咦，火鳳嘅味道喺度喎，即係我哋好希望就係有翻嗰個精神喺裏邊。 咁、原作者有冇即係有任何嘅參與，或者係有冇會話睇下想點啊？即係有冇咁樣中間啲？ 佢開頭我哋第一次上去傾咧，首先我同佢傾咗一次偈，咁、我想了解啊，佢點解諗呢個故仔？咁佢都好謙謙君子嘅，跟住佢亦都話其實佢唔係好希望，因為佢都有一個創作人，佢覺得我俾得呢個權利去改編，我就唔 會去干預你嘅改編，佢只係會喺佢希望佢會了解，然之後佢會提醒翻啲，即係譬如佢有幾個 point 係提醒我哋呢幾個點要小心嘅。咁當我哋出咗，我哋改咗第二定第三稿劇本嘅時候，我哋就先俾佢去睇。咁佢就正如好似佢喺我哋長刊裏邊寫佢嗰個 comment 就係、是，佢開頭睇到滿有疑慮嘅，但佢跟住睇佢再追埋落去成個件事睇曬，佢就覺得咦。哦，佢即係佢成件事解通咗啦，佢覺得咦都有趣，我安慰嘅係佢雖然唔係佢嘅火鳳，但係一套佢都想睇嘅火鳳，咁所以後屘佢跟住就冇再去 interrupt 過我哋，因為咁佢從頭到尾都冇 interrupt 過我哋所有嘅創作嘅嘢， 咁都非常之好啊， 係啊， 因為佢好忙， 同埋佢都好忙，佢係咁趕稿嘅， 如果 係 只 可以 蒲頭一陣，跟住就走啦， 跟住我又要趕稿，跟住出嚟千百幾個名之後，我又要趕稿啦。 但係啱啱講到你哋個劇本其實都有好多稿噶嘛，咁我想知道究竟在咁多稿之间有啲咩变咗，或者是因乜嘢要改呢？ 妖王妖苍咪记得，我唔记得喎。 你话头先话有嘢， 你话你记得嘅， 你问我嘅话，我会记得啲嘅，因为喺我嘅立场。 你睇第几稿啊？你应该唔系 我睇应该系第二三稿嘅，我印象中。 佢应该佢睇嘅系好似第四稿嚟噶。 我已经第四稿。 第四、第五、okay. 就嚟第五稿 嘅。其实我自己睇嘅时候，我第一样嘢问我作为一个导演，或者喺我哋平时个节目都系做紧同样嘢啦，我都系问翻，咦，究竟系想写咩噶？系嗰个所谓嘅主角系咩啊？嗰个所谓嘅主角，其实到最后帮我哋厘清嘅系究竟。主要的事件是什么，发生什么事，对那个人物来说是什么事。那这样东西我看完之后就我就将我那个我认为是答案那个就逼Franco 啦。咁因为我认为那个答案，因为头先我哋讨论到有个位置我觉得好紧要嘅，就係话咦究竟系唔系一条 formula 睇咗系啱我就跟咗条 formula， 定还是系喂我嗰个 feel 唔系咁样我系点样。其实我觉得创作人系绝对有权我纯粹跟我 feel 去做㗎。即系嗰个 formula 就算佢系啱晒都冇㗎，嗰、条 formula 系帮我哋㗎咋。我系咁睇。其实我当日我好希望我问完之后佢好觉得系成功，然之后佢证明俾我睇嗰个系成功，跟住写嗰个系成功嘅版本。我期望呢样嘢出现㗎，但系就。 出現到 唔可以話冇出現到嘅，因為好可能我問完嗰兩問題，佢再翻嚟諗嘅時候，其實佢可能諗到啲新嘢啊嘛。而嗰樣嘢佢諗諗下之後，咦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創作都係一個咁嘅過程啦。即係我都想聽你哋兩位講就係、是，咦咁樣抌一條問題落嚟，或者嗰樣嘢喺嗰個改嗰個過程入邊，你哋諗到啲咩啦？咁而我喺我自己睇我睇嗰幾稿，或者我有參與嘅嗰個改變嘅過程咧，第一樣嘢就係重新咁樣將司馬懿作為個主角，佢。應該要點樣落墨？喺邊啲位要關佢事？同埋點解個戲佢係主角？嗰啲事件發生對有咩影響呢？我係話需要諗，而需要著墨嘅，亦都所以係咁咧。有幾場係原本直情冇司馬懿嘅，變成有司馬懿。呢個係第一個最大嘅改動。第二個改動咧，其實係我好記得我喺讀完後來叫做我哋而家演出版本嘅第五稿之後咧，我係亦都建議做一個改動，就係、是、將第四場同第五場調轉咗次序嘅。 Edwin 就係喺陳宮話我係曹營嘅第一謀士陳宮台之後咧，原本咧就直接去咗孫旭度，孫旭咧就勸降，然之後佢就話到最後請你幫我說服曹操啦，咁樣就原本係咁嘅，跟住先翻翻去盧中，就係、是、呂布同張遼，就係話喂你估陳宮仲會唔會翻嚟啊咁樣，但係而家就改變咗個次序嘅，就係、是、我落咗手，我覺得一定要改嘅就係呢啲位。 呢個位又點解要改咧？你覺得？ 其實呢、這、一個 我哋可以講多集， 有啲懸疑少少， 係啦，可以講多集， 唔係係轉景快啲嘅。 唔關轉景事嘅，其實唔關轉景事嘅。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因為當時咧個主要事件個 tension 係咩咧？就係話陳宮講咗佢原來係曹營嘅第一謀士之後咧，其實大家個 tension 就喺度，就係話，咦咁究竟陳宮下一步會做咩咧？而呢一個 tension 喺張遼同埋呂布身上應該係最大嘅。 應該 如果我哋走咗去啊孫旭同啊陳宮嗰場戲嗰度， 而 陳宮已經解埋佢究竟下一步會做咩嘅話咧，入到嚟咧。張遼嗰場戲咧，就會一入嚟佢就問啊，大哥，你覺得啊，陳宮仲會唔會翻嚟？嗰場戲就冇咗佢應有嘅力，所以嗰個係純粹係一個喺起承轉合嘅角度上面點樣 keep 住個 dramatic tension 嘅主要原因。 同埋，如果你跟到個故仔，其實你。跟落去嗰場咧，係即係 as 觀眾去 read 佢係啱數啲嘅。你話嚇，咁、啊、我仲信唔信呢個人啊？即係嗰個 flow 應該係咁樣跟住佢係會好啲。開咗股你再翻轉頭就冇乜意義啦。 同埋其實我睇上半場，我覺得好好睇噶，即係因為追住嗰件事啊，你又啊，即係係咯，唔知佢點樣嗰、那個，我覺得係好好睇嘅。不過我都覺得去到下半場咧，確實係嗰件事好似停咗啊，所以我都有少少嗰種感覺，好似落到下半場反而咧就唔係好知要跟啲乜嘢，有少少咁樣 嘅。呢件事我諗可以講多少少，因為其實咧我哋嘅上半場咧喺我哋頭幾稿咧，淨係喺我同非凡嘅頭幾稿咧。 上半場在我哋嘅改動同埋傾裏邊嚟講咧，係著墨或者花嘅時間係最多的。上半場咁亦都可以話上半場嘅改動嘅篇幅咧，喺我同佢來來回回裏邊嚟講，上半場講篇幅係最大。係譬如有啲我寫嗰個第一稿，因為我寫曬成件事出嚟先嘅時候，我冇乜都唔理咯，我唔理啱唔啱數，我總我諗到啲乜我寫啦。有啲係我本身鋪排裏邊喺下半場發生嘅戲咧，係而家褪咗上半場。咁上半場嘅扭動係最大，但係反而下半場嘅改變咧係最少嘅。即係相對個比例嚟講，咁亦即係話咧，咁即係攜攜關我事。 即係大家撞唔夠啊！即係個火可能 因為我哋一路傾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就係、是，如果個 set up 唔穩陣，咁後邊你就走唔到。而亦都面對我哋嘅問題就係、是，當我哋改五稿嘅時候，我哋都再諗後邊嘅時候，我哋就嗌咁後邊又唔係唔得嘅，但係。要點改呢？我哋都傾咗好多次，有啲細位點改，我哋都未好好咁諗到，甚至有啲而家有啲 feedback 翻嚟話，覺得嗰個位其實係未有咁必要，或者嗰個位我未好通喎、其實嗰啲我哋自己都知即係我哋都諗緊點樣去解咗個結，或者如果唔係咁，我哋想講呢一個內涵嘅嘢，或者我哋想滲一個咁嘅東西喺裏邊，但如果唔係用呢啲對白，唔係呢個故仔，唔係呢個先，有冇第二個 scenery 嘅嘢擺落去可以做到同樣效果，而又搏到落去咧，咁呢個係喺我哋改編嘅時間上，我哋如果可以再有多啲嘅時間再去，我哋 fold 多幾下，可能會更加好。因為其實本身喺我嘅其中一個角度，點解我哋覺得又唔係唔得咧？或者我最初寫啲一個咁，因為其中一樣嘅諗法就係、是，如果你有睇開《火鳳》，你就發現係依家個格局都係嘅，就係點解主角點都係司馬懿咧？因為本身《火鳳》佢都係以司馬懿同聯火開頭係主角，但你會發覺佢有陣時佢都會係揼一聲跳咗係第二個君主嘅位置。完全冇咗燎原火同司马懿嘅出现，即系譬如最出名嘅就系孙策嗰段，你完全唔见咗司马懿同燎原火佢哋嘅，间中佢会出现哦，原来孙权系司马懿 train 出嚟嘅，嗰时司马懿要走佬咁样，但司马懿都只系出过一场同佢对话过两次咁样。咁如果你话喺嗰段嘅话，咁、那个主角边个肯定唔系司马懿，但系如果我哋要咁样去写呢个格局嘅时候，我哋又会加翻啲场次俾司马懿去。究竟喺 train 孙权呢件事，其实有一样嘢系关影响到司马懿嘅家族嘅，就系佢哋成日 mention 就系、是。兄弟一定要和睦，即如果喺嗰一段嚟讲，佢咁其实系关系到去到后期，点解司马懿佢对佢嗰两个仔其实关系系好密切嘅，不过后几代嘅就控制唔到啦。呢一样系我哋后屘就觉得时间问题，亦都我哋有好多其他嘅部分去处理，变相下半场系有一啲。相對地係有比較多嘅地方，我哋都明白嗰個情況係點嘅，但係喺時間上我哋未去處理得好好。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戲劇就有佢。劇本。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冯杰，嘉宾陈士文、张非凡、黄晓初。 其中一样嘢喺呢个剧本我收到嘅时候咧，我曾经俾嗰个咁嘅 comment， 即系喺我哋自己围内倾嘅时候，而呢样嘢我觉得而家都未完全解决到嘅就系、是，其实因为一开始我哋要改编《火凤燎原》嘅时候咧，就系嗰个所谓嘅精神啊，就系谂一啲点子，点样将原本嗰样嘢扭一扭，然之后俾样新嘅我哋。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可以话系个精神嚟嘅。而当时咧就系我嗱呢、這个我想听你哋两位讲嘅就系，因为我都唔知道当时系点样发生嘅，就系、是、我自己个感觉咧就系谂到几个好正嘅点子，就系、是、譬如陈宫呢。人啦，或者系吕布同张辽原来系亲兄弟啦，亦都系用到嗰个匈奴嘅买邑之谋嗰个事件啦，一啲咁样嘅点子啦。但系咧，我自己嘅睇法，而家我自己评判翻成件事咧，我认为系我哋谂到几个好嘅点子，但系嗰啲点子咧未通晒嘅。呢个亦都有少少咧，系好似阿 Franco 头先讲话，咦，有啲人觉得，咦，嗰啲可能其实可以唔要嘅，点。我觉得呢一个喺编剧嘅过程入边咧，应该系几得意嘅，就系、是、你谂到啲点子啦，嗰啲点子系正啊，你觉得啱噶啦个风格都，但系点样摆佢埋一齐咧？我想听下你哋两位讲喺写个。过程入边咧，你哋有呢啲点子，攞住啲大家都觉得正嘅点子啦，点样摆落去嗰个过程，有冇发生过啲咩事啊？或者到最后你哋点睇？ 发生好多，咁非凡都讲，因为其实我头先都讲咗一个我哋好初期倾嘅好多嘅过程。 嗱，我企翻我角度咧，因为我最初我叫阿 Franco 写嘅第一稿咧，其实系最主要我要睇翻。當時究竟發生咩事？因為太長啦，個即係《火鳳燎原》。咁然後佢寫嗰稿咧，就即係可以清楚地知道當時發生咩事。咁亦都佢嘅兄弟一條橋就係好早佢已經寫咗落去嘅。 咁但係呢，我諗返嗰一稿對我最大嘅難處就係，我唔知究竟個戲講緊乜嘢，即係我哋個戲要點行先。咁所以我嘅著力，我主要係喺上半場我要搞就係，即係我亦都要每一個人有戲嘛，即係講緊心戰嘛，咁每一個要俾一個血肉佢，究竟呢個人佢係想諗乜嘢，咁我要去諗，所以我就不斷同佢傾嘅時候，我就會諗孫玉係諗緊乜嘢，喺同一時間，我不斷問佢㗎，嗰陣時候 我做一個演員嘅功課， 其實嗰陣時阿國家係諗乜嘢，其實嗰陣時曹操係諗乜嘢，嗰陣時司馬懿係諗乜嘢，嗰陣時陳宮係諗乜嘢，咁然後諗清曬佢哋每個人諗乜嘢，再幫佢創作，就先至慢慢行，就係話究竟要殺邊個？而家第一件事，我哋第一個問題係殺邊個？好，殺邊個？咁就有三個人：司馬懿、孫旭同埋郭嘉，三個對殺邊個三種睇法。又同時喺牢中嗰三個人對於殺邊個留邊個又有佢哋嘅睇法。咁再加上啊曹操佢自己同陳宮嘅關係，就形成呢五六七個人互相之間嘅，因為佢哋嘅立場與想法不同而產生嘅矛盾嚟開。個上半場咯，即係我唔知咁係咪，所以 that's why 上半場你覺得好多嘢好精彩嘅追落去，咁當然好多嘢都係創作嘅啦。咁但係去到下半場，我同意係會係慢咗嘅，因為我嗰陣時我睇咧，我就都知嘅啦。但係問題係，我覺得下半場唔緊要啊。其實有一個兄弟嘅橋喺下半場，同埋係打噶嘛會下半場。咁我心諗即係都差唔多啦，係啊，都差唔多下半場都唔 有另一啲刺激啊，應該 係唔好睇啊。咁即係所以我咁同埋咧關於兄弟條橋咧，阿初我記得係阿初係提醒過嘅。係我同意阿初其實有兩個 point， 我覺得阿初最初傾劇本嘅時候佢講得好。佢第一就係話擺兩副棺材上個大殿度，係咪可以逼到曹操？以後所有人就要跟殺而留一呢條 rule 咧，咁其實大家做編劇你知，其實我係想把一條 rule 出嚟啫嘛，我做編劇，咁只不過咁於是同佢傾之後，係啊，我哋一定要用呢條 rule 嘅，如果唔係冇戲寫落去，咁我哋不斷去神化呢條 rule 咯，即係望住啊，係唔可以改㗎，即係我噏嘅啫，呢個係呢個， 議會過咗啦，冇出嚟反對就係㗎啦，係 啦係啦，呢個戲嘅邏輯， 我覺得 OK 嘅，我接受嘅呢個 係，咁解決咗。第二個佢出嚟咧好緊要就係兄弟嗰條橋。到最後同成個戲有幾咁大關係啊？咁呢個係我哋一直都我，因為我覺得其實係咪兄弟我都冇所謂。 但 我 覺得 我又覺得，但我覺得係好嘅，因為冇人嗱應該咁講，火鳳迷咧就唔會覺得佢哋兄弟嚟嘅。咁正正因為火鳳迷覺得佢哋唔係兄弟咧，咁我哋先要改佢哋兄弟，先有新嘢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係冇諗過一個重要嘅 point 嘅。我就係喺司馬懿嗰度著筆啦，就係話司馬懿其實咧，其實頭先阿初可能講漏咗一筆，就係司馬懿其實佢嘅計謀係，既然佢哋親兄弟，既然佢兩個係不分牽涉咁犀利，我要將其中一個送去俾袁紹。其實佢頭先講咗，就令到咧袁紹可以再大，即係喺司馬懿嘅版圖裏面一個。吕布帮袁绍，一个吕布帮曹操，另外佢仲送咗个燎原火俾阿刘备噶嘛？ 但系唔系谂住两个一齐去晒袁绍嗰度咩？ 唔系，佢计谋系谂住是但一个走到 个。哦，但系即系最后佢系失败咩？但我以为佢最后个计谋系成功咗嘅，佢又上去唔知 道。失败 嘅系 咩？系失败咗嘅。哦 ，OK， 即系佢本身系想送一走一个嘅， 即系佢系想一个去帮袁绍，一个帮曹操。然後燎原火幫劉備就成為三國，即係嗰陣時我哋唔講孫權，即係最厲害係袁紹同埋阿曹操嘛。咁所以先至令到司馬懿可以繼續留喺曹營裏面去扶搖直上嘅。咁但可能呢個 point 始終寫得未夠好啊， 同埋精彩。我哋喺寫嘅時候亦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諗到係點樣去穿件事，但係哇要交代嘅嘢好似好多喎。 你就係見下頭先阿初講講， 我哋最初寫個劇本出嚟啊，我哋最初寫三個幾鐘喎，最先跟住好驚我哋，因為太長。因為譬如我曾經有啲位，我哋而家喺度寫緊依個 version 嘅小説，咁喺裏邊我哋有寫翻啲古仔或者寫翻啲事，咁有一啲有好少嘅 point 咧，有啲位咧佢都話嚇，原來你嗰度你係諗住咁寫㗎，或者我哋嗰時傾嘅時候有啲位佢都問我嘅時候嚇。佢話：原來你嗰場，原來你有個咁嘅暗寫裏面㗎，即係我寫得唔好，唔夠清楚嗰樣嘢。咁但係喺個過程，原來發覺有好多位，譬如好似話啊，究竟個計係乜嘢？其實好多，其實司馬懿裏面有好多嘅盤算，呢個亦都係佢本身嘅 character 嘅特色啦。其實你話啊，最理想我送到一個走啦，其實佢另外佢喺呢幾個計策裏面暗藏佢有一個計策，就係可以送走埋小麥。總之佢要安全咁走。甚至喺我嘅諗法裏面仲有一個係冇喺我喺小説裏面可能我會補返嘅，就係其實點解劉備可以勸降到張遼呢？其實呢一個禮物係司馬懿叫燎原火送俾劉備嘅。 即係喺我嘅諗法裏 邊，我哋 完全冇 大家完全冇水。 等睇小説，我等睇小説。 賣緊廣告啊！其實依家 大家睇翻《火鳳燎原》啦，或者咁裏邊就會見你會見到，其實有好多騰楞瓜楞騰嘅地方係我哋當 我都好亂。 我哋當中咧係啦，我哋當中係有好多位咧係我哋面對好多呢啲咁嘅 thinking 嘅位啊。然之後我哋要去梳理嘅時候，要抽走邊一啲位，去邊啲要留低咧，我哋都面對咗好多嘅。呢個係我諗喺個編劇嘅困難上最大啦。 都明白大家好困難啦，改編一個咁出色嘅漫畫喺今次舞台劇，亦都即係我睇完我都好中意啊。其實 多謝，係 啦。咁啊，仲聽講嚟緊會有小説添啊。 我哋頭先 跟住再 做完三 分鐘 啦，搞咁耐你都唔明啫。 真係，其實今次我哋呢個係一個小説嘅發布會嚟。依家拆穿。 唔係啊，其實小説真係仲好睇，因為小説咧會再精彩多。因為嗱，你諗下，我哋個劇本四萬字。我哋嘅小说系八万几字，其实有好多潜藏咗。 原来系咁，应该系连埋一齐去睇先可以知道。 其实系我哋 咁就濑嘢啦，我觉得啊，喺喜剧嘅角度就濑嘢噶啦。 好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就唔该晒阿 Franco 啦，同埋唔该晒阿非凡嘅， 多谢多谢多谢， 新年快乐！ 咁啊，新年快乐！ 送俾大家呢一套啊新年嘅礼物啦，由 A 二创作社嘅《火凤燎原》舞台剧《乱世英雄》啊，咁我哋下一个星期就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剧本啦。好，唔该晒。 新年快乐！ 最后就同喺剧场入面一样，喺大家离开嘅时候咧，送俾大家《火凤燎原乱世英雄》嘅主题曲，由林君辉作曲同埋编曲，浩然作词，陈心怡混音，陈玉斌、林君辉监制嘅呢一首仲未派台嘅新歌，由梁宇恩主唱嘅《浴火为王》，俾咁多位一剧之本嘅听众率先欣赏一下。听紧 podcast 嘅你咧就唔好意思啦，所以话咧识听梗系听直播啊嘛，下星期嘅一剧之本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